好绣花如墨呀，宝衣服猩红罗帕，颜色鲜，在额前胸大那个蝴蝶口，两道柳眉细又弯，眼若寒星，鼻似悬檀，朱唇紧闭，粉面微眼，猩红毡袍衬金甲，随风飘摆他那红佩剑呐。恰似烈焰火一团，英姿飒爽豪情满，意气昂扬遮云天。一双朱唇在手中攥，眼望着江心把眼瞪圆，见远方刀光剑影战云而听得杀声阵阵和寒连连，宋军的战船波头四散往回转，寒食中他是甲一摆腿，就在山脚前金乌珠大小船只紧随后面，他是穷追不舍，毫不凶残。忽然间宋军的战船全都不见，眼前茫茫芦苇滩，迷迷杂杂遮天地，凶险莫测，金兵为了难，猛听得战鼓震天响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四方山剑，在剑中横冲直闯，金兵的剑扑通通扑通通，纷纷跳进江里边，钻进了船底早有钻呐、啊、金乌珠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又听得二鼓鼓的珠宝斗咚咚咚咚咚咚咚震山环，战船几斗是蓝盔蓝甲蓝旗号，乌鸦如波涛万顷卷狂澜，宋军在船上燃起火箭，嗖嗖嗖嗖啊嗖的火射船，金兵的战船被截断，烈火熊熊起了浓烟，金兵被烧得骨焦肉也烂，抱头栽进江里边，亮红雨双手擂起三通锋，烈雨涛